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回到來呢，浩浩雙雙。咁今晚我哋嘅題目呢係繼續講動物與人嘅。咁但原來動物與人呢這個題目呢真係可以用好多種唔同嘅角度，亦都可以喺唔同嘅層次嚟去探討。一個簡單嘅就正如我哋後面呢幅公仔呢，就係呢個好趣致嘅 BB 就攬住一頭呢個老虎狗錫緊。咁即係人同寵物之間嘅關係呀咁樣啦。咁遲啲有時間我哋都會探討。而家我哋好多時都講呢，其實可以用動物呢嚟去進行治療嘅。是吧，各種的治療、即是你就算身體上面的殘疾也好，甚至自閉症、都可以透過呢動物呢是幫到很多的原來、但是剛才我們呢就講到一個，即是 Jeffy 呢、即是跟我一路傾傾下呢，就引入一個嘩最精彩的啦，即是氣慾的問題，就是動物有沒有靈魂的問題。但是呢即是講靈魂呢，我又真的我又講返，我剛才我講過一篇文章是十一年前寫的啦，03年沙士那年寫的。但我現在呢諗返一篇文章，我應該仲喺屋企㗎。雖然已經漂洋過海去過澳洲，然後又坐貨櫃又返返過下，即係兩次橫過赤道嗰本簿返返嚟，但係都仲喺屋企。我應該大概係中午嗰年寫的嗰篇文，但係冇寫完喎。其實就係講靈魂學說嘅。因為當時我中午呢，你都知啦，其實我呢係基本上冇長大嘅，我差唔多我15歲到我而家真係就嚟60歲啦，其實我對好多嘢嘅睇法呢 都係咁， 係冇變過㗎。即係話你話我冇進步都好啦，即係我係冇進步我承認嘅，但係當然你話我係即係超級自大成狂呢，就即係話根本我15歲已經搵到曬啲真理啦嘛，咁我已經我點解要變呢，係咪咁，因為我15歲大概都已經知道曬啦，我即係15歲對事物嘅睇法到今天呢大部分係冇變過㗎。就其中一個就包括靈魂啦。我靈魂呢，我嗰篇文章啊，中午寫嘅嗰陣時候，我就咁講，我話其實靈魂學說呢，就當然好多人呢就提出嚟，為咗解釋點解我哋有知覺、我哋又有感情、又有喜好，就有主張，有意志，係咪，即係最緊要就係所謂自由意志啦，係咪。但我話呢，好多時啲人就覺得呢樣嘢呢就係、完全係一個兩極化，就係、有同冇嘅分別。但我話唔係喎，呢個世界即係完全同我哋嘅觀察同我哋嘅經驗呢係相違背嘅。咁我喺嗰度問咗個問題，其實我覺得今時今日呢都仍然係咁強有力嘅問題，但係我幾十年嚟呀，即係而家講差唔多係40多年嚟啦，我好少見到有人咁寫出嚟㗎。我就係話事實上係㗎，你諗下，如果你係有靈魂，你嗰個人未出世嘅時期個靈魂喺邊呢，咁你個人死咗之後就係、靈魂不滅㗎嘛，咁、可能上天堂啊或者落地獄啦，係咪，咁但係佢未出世之前嗰、那個靈魂喺邊嘅呢，係冇嘅。當然如果你係信宗教嘅冇問題啦，我可以上帝係創造個靈魂出嚟，係由冇變有㗎嘛、ok。但係嗰個問題你其實係幾時開始呢，一粒精子有冇靈魂呢，冇。卵子有冇靈魂呢，冇。咁、但係即係話呢，當佢啱啱受精嗰陣時呢，咁就上帝呢就 ,ok, 你受精啊 ,ok, 咁就俾你啦。咁當然上帝梗係好忙啦，因為呢一刻全世界幾多人即係呢個精子同卵子結合受精啦，係咪咁，但係個問題佢要及住啦，即係粗俗啲唔好意思，佢急住，你受精俾個靈魂你，呢度受精又俾個靈魂你，嘩咁就即係周圍啦。咁好啦，咁但係呢個靈魂我就話啦，喂，好明顯呢個靈魂呢其實最先嚟講呢係渣到不得了喎，因為嗰陣時佢淨係得一粒細胞，就變兩粒，兩粒就變四粒，四粒就變八粒，十六粒咁啊。咁但係其實嗰陣時連神經系統都未有㗎嘛、即係嗰、那個係咪佢個 nervous system 都未 develop 㗎嘛，佢要照去到好幾個月啊，嗰、那個胚胎先至有神經系統出嚟㗎嘛。咁你就真係拗晒頭囉，咁即係原來咁，當然啦，喺呢啲信嘅人嚟講呢，佢根本靈魂係唔需要有神經系統啊，如果唔係你都唔會死後係精神不滅啦，係咪。咁但係好啦，咁但佢一路呢個呢一斬嘅細胞，咁一路生長嘅時期，咁你嗰個靈魂呢就應該係不斷咁成長喇喎，係咪。 其實係咪不過靈魂成長好奇怪喎， 係喎係喎，唔知㗎，因為本來你就話靈魂係永恆㗎嘛，係不滅㗎嘛，但係呢，但係你必定係㗎，唔通你話喔、我啱啱受精嗰一刻嗰個靈魂呢同我而家即係我李偉才我爸媽嘟嘢嗰陣時啱啱嗰個精子卵子結合嘅時期嗰陣時嘅靈魂其實同我而家靈魂係冇分別㗎。咁我真係都唔知你噏乜。其實我唔知你噏乜。 咩叫咩叫冇分別呢係咪即係我就覺得好常理常識就梗係有分別啦嗰陣時嗰個李偉祥嘅靈魂就梗係渣抖到不得了啦唔係咪惡嘅咋嘛。 好啊。 好啦咁你一路到你出世嗰陣時係咪呱呱落地當然啦你開頭喺阿媽個肚入面拳打腳踢嗰陣時候你個靈魂已經勁啲啦係咪好啦咁然後呢就到你啊即係你個心臟形成啦有跳下跳下個心臟仔喺個媽媽個肚入面。到你出世嘅時期嘩咁你呱呱落地大喊嘅時期咁我靈魂又勁啲咯喎又醒咯喎係咪一路成長。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其實我哋大部分人呢對出世至到差唔多有啲人呢就三四歲嗰段時間其實係冇記憶㗎。即係事後冇記憶我講當時可能有啲啦梗係啦係咪你記唔記得你歲齡嗰時候做過乜嘢 咁我真係記得㗎。 其實 我唔係話記得個個囉但係我有啲畫面我記得。 非常之模糊啦係咪 同我其實媽傾偈呢即係話返俾佢知呢佢話俾我知點解嗰個位係咁樣囉。 喔但係即係會有一兩件事孤立嘅事件你係會有。但係總嘅嚟講呢其實你有好多嘢已經係完全冇曬記憶㗎。有啲人甚至即係四歲以前嗰啲佢都你都叫佢噏我都噏唔返。係啦冇錯啦。好啦咁你話喔咁呢個靈魂好明顯就即係梗係有啲缺陷啦。即係個靈魂即包括埋你的記憶㗎嘛應該係咪 啊 靈魂梗係要包括記憶啦靈魂冇記憶嗰個程度唔係靈魂啦係咪你諗下個冇記憶嘅靈魂啦你想像一下冇記憶嘅靈魂啦。 但我又覺得呢呢啲諗法太過複雜因為呢嗰啲宗教嗰啲人呢即係點噏都得㗎嘛。 係咁啱我知道。咁但係我就咁講啦咁然後但係於是我就問啦但係如果一個人瞓著覺嗰個靈魂就可以出竅添啦咁個靈魂係咪都瞓覺呢好啦到佢飲醉咗嘅時期其實嗰個靈魂係點呢好啦到佢俾人搏暈咗嘅時期個靈魂又點呢到佢休克嗰陣時麻醉嗰陣時做咗植物人嗰陣時個靈魂又點呢係咪好啦如果一個人當然啦有啲人真係有精神病㗎嘛咁就癲咗嘛咁個靈魂又即係點呢其實冇人解過㗎喎。冇人解過喎真係你睇晒咁多書冇人嘗試去解呢啲問題㗎好啦咁然之後我就譬如有一啲嚴重嘅弱智嘅人或者係嚴重嘅自閉嘅人即係嗰啲唐氏綜合症啦咁佢哋嘅靈魂又點呢係咪咁當然啦你話呢啲全部都係上帝所創造㗎嘛咁即係其實呢個嚴重弱智嘅人嗰個靈魂都係上帝創造俾佢㗎咁點解上帝會創造啲咁嘅嘢呢咁就千祈唔好問如果咪就冇朋友做㗎啦即係同嗰個即係如果你有個好 friend 嘅朋友係教徒呢你就問你都嘥氣嘅因為真係冇朋友做。咁但係跟住落嚟呢我仲有其實呢個係我最出發點㗎當然我嗰篇文章冇寫得咁仔細即係我而家講得仔細啲。但我就話啦咁但係你睇下人類其實係演化嚟㗎嘛即係嗰時我已經知㗎啦嘛。咁我即係話譬如幾百萬年前我哋嗰個人猿有冇靈魂呢我都問啦五十萬年前嘅北京猿人有冇靈魂呢佢識得用火喇喎已經嚟煮嘢食㗎喇喎。咁北京猿人嘅靈魂同今日嘅靈魂又如何呢係啦。咁十萬年前嗰個我哋嘅祖先嘅靈魂又點呢係咪咁當然如果你去到一萬幾千年你梗係話一樣啦古埃及嘅法老王六千年前啦咁個靈魂係咪同我哋一樣啊好啦咁當然你話六萬年後我哋個靈魂就變成點啦又冇人答到啦咁當然佢話可能呢已經係即係耶穌第二次嚟啦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啊全部都已經返返嘅一係天堂一係地獄咁咁但係即係話呢其實你睇下你再望落去呢個就係講人類嘅演化即係古人類喺唔同嘅階段當我哋個腦容量今日我哋係1400幾接近1500cc,但是當我們的祖先的腦容量都還是300多-400多cc 的時候他們的靈魂是不是跟今天一樣呢 是的。 是嗎你有沒有想這些問題呢好啦然後我們就再引申到去動物界了。動物界來說我們有靈魂但是 你覺得你的狗有沒有靈魂呢 我真的不知 道。不是狗這麼懂性的是嗎那你明明覺得它是有人性的也有感情的有喜怒哀樂的是嗎 真的有啊。 不會遛你玩的。咁唔通你話佢冇靈魂咩係咪好啦咁然之後亦都係你一路數落去咁隻貓有冇呢咁隻貓如果有隻老鼠有冇呢 唔係話財哥你知唔知而家呢好多美國嗰啲教徒就算係教徒而家開始覺得呢個動物都有靈魂㗎 喇。係呢個其實好早都有人信而家呢個泛靈論㗎嘛泛靈論即係話乜嘢都有靈魂㗎嘛所以啲人就拜山啊拜石啊拜樹啊拜河啊咁樣以前我哋就係咁樣啊嗰啲叫 pantheism 嘛 pan 就 pan 就即係所有啦 ，theism 就即係信神啊，嗰樣係神啦。喂，係咯，棵樹又係神靈嚟嘅，嗰、那個石頭又係神靈嚟嘅，係嘛？嗰條河有河神嘅，啊，咁當然乜雷有雷神啊，咁樣樣係嘛？咁所以即係如果你信嗰啲冇所謂啦，咁即係都唔使解啦，係嘛？但係如果你話淨係我哋人類先有靈魂嘅。好啦，咁你一路將呢個靈魂延伸落去，猩猩有冇靈魂啊？隻馬有冇靈魂啊？隻狗啊、隻貓啊、隻老鼠啊，咁嗰隻曱甴有冇靈魂啊？嚇、啊，嗰隻貓喺度玩緊隻曱甴啊，嗰隻曱甴有冇靈魂啊？然後嗰隻蚊有冇靈魂啊？嚇、啊，咁原來之後啊，嗰、那個蝸牛有冇靈魂啊？原來係顯微鏡下面嗰個細菌單細胞生物，那個單細胞生物有冇靈魂啊？點答啫？ 點答？ 咪就係咯，其實因為佢係完全冇考慮到。其實所有呢啲咁樣嘅萬事萬物係有一個過程，係有一個演化，係咪？佢係慢慢慢慢出嚟嘅。所以如果你問我呢，我就覺得其實我係完全相信有靈魂。 嗯。 但我係覺得靈魂呢只不過係物質演化到某一個境界嘅時期佢表現出嚟嘅。各種嘅嘢就係我哋嘅高等嘅意識啊、高等嘅感情啊、高等嘅思維啊，各樣嘢。 嗯， 我哋就俾個名佢叫做靈魂。嗯、但係我係絕對唔相信咧，係所謂靈魂不滅啊，或者靈魂可以脱離肉體存在啊咁解。我覺得靈魂呢個 term 幾好啊，我鍾意啊，係嘛？但我信嘅靈魂 就同 絕大部分人所信嘅靈魂係兩回事啊嘛，因為你哋信嘅啲靈魂咧，你哋係完全唔止冇根據，而且係違反曬所有我哋嘅即係嘅觀察啊、嚇常理啊咁樣咧，認為靈魂係可以脱離肉身而存在啊嘛，嚇、 嗯 啊、我即係等於咁講，一朵花好香，咁但係你而家同我講，你話其實咧嗱呢朵花咧，而今日咁香，佢聽日就會凋謝嚇、啊，或者我擺落啲泥土度噶啦。但係其實嗰種香係冇消失到㗎，嗰種香係永遠存在㗎，唔係話嗰朵花死咗就冇種香氣㗎咁樣樣。咁啊，嘩呢樣嘢好似原之有原咁樣樣係咪，咁呢次你係覺得係好高好高超嘅智慧、 嗯、 但係即係你就話好高超嘅智慧，但喺我眼中呢，我覺得根本就係完全係即係亂噏一亂噏一通啊。咁、嗯、當然冇所謂嘅，你永遠都覺得佢好高超嘅智慧，咁我都阻止唔到你嘅、啊、你咪信。哎呀，其實花嗰呢朵花嘅香，其實係唔在乎嗰朵花本身嘅存在嘅。啊，呢朵花嘅香係永恆嘅。咁呢朵花即使死咗咧，啲香呢佢嘅香咧，其實係永遠存在嘅。不過存在喺另一個空間。咁、 嗯、 我都好講啦，我點同你拗啫？冇得拗喎呢樣嘢係咪，咁你係咁信用我都冇計㗎係咪，但我唔信㗎嘛，即係我係覺得你係亂噏。咁但係花啲人就唔會咁講、 嗯、 但係人就會咁講、 哦、 因為佢唔捨得㗎嘛，你明唔明、 嗯、 其實完全呢兩樣嘢，一就是我哋對自己死亡嘅恐懼、 嗯、 二就係對我哋至愛嘅人嘅不捨。呢、 哦、 兩樣嘢加埋就令佢相信，哎呀，對花雖然死咗，但係香氣永恆嘅、哦、其實有乜分別啫？ 嗯， 冇分别㗎，係咪？不过因为嗰朵花喺个感情上佢冇咁大嘅牵引，所以佢就唔会讲呢啲咁样嘅废话。但係人呢 就会有， 佢就讲而且觉得唔係废话， 嗯， 而且觉得係哎呀好深奥好高超嘅智慧。 其实係一样㗎喇。 其实係一样咋嘛，朵花死咗嗰啲香气永恒喎、你死咗或者我死咗，但係我哋嘅精神係永恒㗎喎。 嗯， 你話係咪一樣荒謬啊？ 嗯， 但係呢個世界嘅人係好多人鍾意信呢啲咁嘅嘢㗎喎。嗱，我唔知啊，而家你係用個手機啊或者電視啊聽緊嘅，你信定唔信啦、啊、你可以喺網上發表你嘅意見、 嗯、 啊，但係你明白我嘅觀點，我嘅立場啦。